坐班电车到、 哦、对， 买上一张票， 对， 叮铃铃当啷啷就到了班了。 哪儿？ 到北北门。 是， 下了木电车， 哦， 一直往北走， 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就故意街， 对， 一进西口， 嗯， 瑞林头一家， 那是， 那就敦庆龙， 不错， 再往里边走，什么瑞林乡啊，瑞福乡啊，广石乡啊，广义乡啊， 嗯， 陈记那宝鸡，还有那一家的千香一了半了， 是喽， 那就归在那儿， 哦， 点着眼头肉， 对， 点着眼的挑 啊， 这个是青雨上标阴，但那石林不是单， 对。 要么这绒布 怎么样？ 挺少的钱，把这五毛六了八了、 哦， 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不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了，怎么加密了？怎么好的， 好、哦， 一分卖东归。 是啊， 消费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知识呢，着急要了八了。 是， 常言道的好， 说什么？ 电在罗里转， 对， 羊毛我叔叔带来羊身上耳搭，你就别忘了这、 嗯、 电搭，即可那可搭的旗帜电了八了。 是哦， 那先生说 说什么？ 到你那个摊儿， 对呀、啊， 你为五毛六 啊！ 现在他三次了，布了，感觉怎么没了白了？ 怎么了？ 还有么回子事儿 啊？说一个样的布， 是 说一个样的价， 嗯， 说一个样的色儿。那、 哦、 谁也不要小门脸那小布摊儿，大到边的小道沿儿，小布头沿儿那双， 金 骨头儿那碎布块儿了白了。 是喽， 那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啊， 加完了胶布啊，挑一挑尺寸的听听价儿白了。 对， 带着尺来量啊。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那四根脚了白了。 是。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丈， 嘿， 三套一丈五， 是， 竖一丈六， 对， 就得一丈四， 听听， 买了一块布， 怎么样？ 拿到家里去 啊， 不管做一身， 嘿， 大哥做一件， 是， 剩下他零碎了骨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嗯， 坐在屋里头补补袜子呗，他卖五毛六， 哦， 我卖一毛八， 是，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四尺打四毛， 是， 四不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啊， 那样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八了， 对， 二分零二的不如算了他了。 行了， 大洋你就给两块五的， 两块五， 不两块五， 怎么样？ 心里别打鼓。 对， 买了不算买， 是， 要是不算要， 嗯， 两千左包还有还在了。 是， 这不两块五啊？ 怎么样？ 好好省事。 是， 他说这扔布， 哦， 千万呢别让我们当做高油摊儿、 啊、 卖的那种外洋货的。 是， 到了高油摊 哦， 买了外洋货， 嗯， 拿到家里去。 是， 你又一下水， 哦， 搁点水很大。 是， 又被大风刮 啊， 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飞毛腿子追不上了，怎么回事 啊？ 刮跑了，这不两块五？ 是， 涨起一毛钱。 是， 您给两块四？ 对， 这不两块四？ 嗯， 这位先生说， 嗯， 卖布头的， 哎， 包上、卷上、捆上、系上，算没有了。 行了， 没有卖了还不卖的？ 怎么着？ 两毛钱的车钱贵是给了吧了？ 对， 两毛钱的好差爷算在后了他了。 行，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两块钱， 这不两块整？ 是， 把这让到家。 对， 往一推他。 哦， 少给一个字儿，少给一个零，少给一个半字儿，不如卖了他了。 是哦， 两块钱 怎么样？ 分了分了吧，糟了糟了吧了 啊！ 两块来打样子打破了他。 哇、哦， 你给一块九， 对， 再给一块八， 哦，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了。 瞧吧， 哎呀，不要给一块四的，就一块四，让七一毛钱， 多少钱？ 你给一块三， 赔了。 再去一毛， 多少钱？ 你给一块二， 哇，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一， 是，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个还不要。 哦， 五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白拿 了。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流，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说于宝林的故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于宝林向一位职工请教说什么相声好，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使大伙没听过的相声。这一句话点醒了于宝林，他想，如果演吉平三、刘宝瑞他们常演的那些相声段子，准比不过他们呀，因为观众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不容易信服自己。于是呢，他决定演《还珠花》，开始十分钟一段，后来就五六分钟一段，观众啊是越聚越多，座无虚席。十段过去之后，尹寿山等回来了，而于宝林却是坚持说完全部内容才去吃饭，